昏君颠倒，青 是带鞘的玉石，是否粘薄必须拨开细看。玉璞啊玉璞，你生长在楚国之地，我要把你献给大王雕琢成器，方算我变活为国效力也。 到 在前厅顶戴王，小人前来献美玉，处理王文听喜迎，忙唤玉匠来辨认，那玉匠一见玉璞双眉凝，只因他饱食终日不把心用，养成了自以为是不断专横，巧了巧姑你会出国外地，谈了谈沉闷阴哑无脆声，摸了摸忙似粗糙个人手，掂了掂着实坚硬地不轻，忙奏道此乃是一块顽石也，那美玉岂能这样的形容？楚厉王闻听冲冲大怒，走大胆的卞和，你竟敢戏弄顾家，来把他捉住砍下，赶出前厅，那卞和一腔热血惨遭横祸，好可怜陈冤枉。 卞和坐在了厨 我了无常，不作声，哭三阵，飞云滚滚，天地暗，不思真。声传到王宫内，楚文王差派大臣问详情，老人家因何如此悲痛，莫不是双足被截痛残生，便和抬头把话讲，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，我痛啊知此民反遭诬陷，我痛啊忠贞贤士蒙受不公，我痛啊庸才误国昏君断见，我痛啊实地不分真理难明。大臣闻听回宫启奏，楚文王派遣车马把汴河接应，文王传旨把御将唤，快将那早战备好，拨开玉璞，我要看分明。当啷啷，见粗沙石片纷纷地落，霎时间露出美女月眼明，晶莹无瑕，洁白如雪，恰似明月高挂夜空，玲珑剔透，光泽滑润，人间稀少，价值连城。楚文王命名，何时必收为国宝，深藏内宫，那汴河三仙玉骨传佳话。